第67集，场面一时有点尴尬。罗爸爸喝了一口水，慢悠悠地说： 我就说啊，不要去外头乱打听事情，你看你一天都听了点啥回来。 嘿，你个老头子。 罗妈妈暴跳如雷： 这事情是我出去听的吗？还不是那几个爱传话的跑家门口来说。你今天早上跟我出去，你也听到的，怎么说到我脑壳上了？ 罗爸爸咳嗽了几声，才对罗明瑶说： 这个事儿呢，我和你妈只是不催你，但是你现在也23了，是该考虑一下这事儿了。我和你妈今天这么高兴，还不是因为在心里头替你着急了。 罗明瑶低头吃饭，不敢说话。罗妈妈又敲了敲她的碗，苦口婆心的训话： 你都是大人了，老话说的成家立业，都是成家在前面。我和你爸是知识分子，这些事儿啊比其他人开明，没有早早就催你。但是你不要拿学业做借口，该早点考虑还是要考虑，听见没有？你们医院里的同学呀、师妹呀，还有护士小姑娘，你都可以多接触接触。平时要大方一点，跟女生主动一点，遇到看上眼的多留点心，看女生喜欢什么，殷勤一点。 罗明瑶潦草地点点头。罗爸爸又接着说： 你妈说的这些也是我想说的，你要是说读研究生没时间找，我和你妈在这里可以帮你多打听一些，镇里的老乡谁家有女儿在你那边上班工作或者学习的，知根知底的也很好，遇到合适的就介绍给你。 罗明瑶听得心惊胆战，忙摆手说不用了。那边罗妈妈已经大赞罗爸爸的想法，他还没拦得住，爸爸妈妈就发了消息出去。罗明瑶初三晚上回到了 C 市，初四一早去跟周老师上门诊，初四下午才得空和赵斌见面。赵斌下夜班在家休息，一开门就拉着人进来，狠狠地吻了上去。两个人气喘吁吁地分开唇，罗明瑶有些迷恋地把头放在赵斌肩上，深吸一口气。 瑶瑶。 赵斌平复了一下呼吸和身下的冲动。 搬过来住在一起吧。 罗明瑶犹豫了一下，赵斌没收到回复，紧张地立刻拉着人劝说： 我们现在这样多少天才能见一面啊？你搬过来住，至少每天都能够见一面，每天还可以一起吃饭，我不上夜班，晚上我们还能一起入睡，反正以后也是要住在一起的，早点来不是更好？ 罗明瑶被说的眼睛都亮了，又忍不住想矜持一下： 我这样会不会太…… 他又想不出来太什么，一句话卡住，脸又是红红的。赵斌却一眼就明白了，他就是害羞，忍不住逗他： 难道你是不想跟我住在一起？ 他放低了声音，带点诱惑的在他耳朵边上说： 是我和你在一起时间少了，今天晚上我还要努力上你。 罗明瑶赶紧打断了他： 我不是，我没有。 他挣扎开赵斌的怀抱，努力让自己脸上降降温，他这会儿被逗得脖子都红了。 那就今天就搬过来吧，反正我的东西也不多的。 看了一眼赵斌得逞带笑的脸，又想生气又不争气的软着语气说： 好好好，那我待会儿回去一趟，装好箱子就过来啊。 赵斌把人抱回来，在他脸上啄吻一记： 我陪你去收拾。 这还是春节期间，返校的学生不多，即使像罗明瑶这样提前回来跟老板上门诊的，也是下了班就出去浪了，整个男生宿舍区都显得有些冷清。不知道哪个寝室的人电脑音量开得极大，走廊里都能听见声音。罗明瑶左右看着，像做贼一样把赵斌带进自己宿舍。赵斌看得好笑，忍不住捏了一把他的腰。罗明瑶一下蹦得老远，像被电击了一样，差点就是脚弓反张的样子。赵斌笑了起来，反手帮他把门关好，带着点怀念的打量这间宿舍。 去年听说你们要装空调了，今年还真是装上了。 赵斌感慨： 哎，我读书那会儿， 这栋楼刚刚修好没多久，满屋子都是甲醛味儿。那时候就觉得新楼条件很好，结果现在是更上一层楼了。我要是能够晚读几年书就好了，享受空调，还能跟你一起做个同学，说不定还能做室友呢。 罗明瑶正在开柜子收拾东西，听得甜蜜蜜的，也不接话，只微笑着，手上动作更麻利了起来。罗明瑶从研一开始就一个人住了，他们宿舍原本是四个人的，两个是本市同学，交了住宿费只为了留个床位，遇到天气不好或者学校活动的时候在宿舍过夜午睡，一周可能在宿舍也就出现一两次。黄博怀是读研究生就出去租房子了，因为租的房子近，退了住宿费，这个空床位原本是要安排新同学来住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去年一年就没人来，大概是宿管那边都登记掉了。只有一个人常住的宿舍东西很少，显得很空。罗明瑶又是个注意收拾的人，整个宿舍就更是整洁干净。他的柜子打开，里面衣服也叠得整整齐齐。赵斌走到他的桌子边上，就看到桌上一个相框，里面是一张洗出来的毕业照，在急诊科门口拍的。罗明瑶穿着黑色的学士服，站在急诊科门口两棵晚樱树下。赵斌想起那一天，他看见罗明瑶的背影，逃一样的躲开。赵斌忍不住伸手过去拿相框，罗明瑶这才发现自己的秘密被赵斌看到了，赶紧过去把照片抓走，胡乱扔进箱子里。 那天我看见你了，拍照那天。 罗明瑶吃惊地看着他，赵斌摸了摸他的脸。 我只看了你一眼就跑了，那段时间我特别怕看到你，怕自己又忍不住想让你回来。 罗明瑶一下子眼眶红了。 赵老师，你 赵斌环住他的肩拉近了，亲亲他的眼角。 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什么人，又想把你留在身边，又想为了你好把你推远一点，可这想来想去，以前都是我太自私了，留在身边也好，和你分开也好，都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。如果真的是为了你好，做任何决定都应该是和你商量。 罗明瑶把自己埋进他的怀里。 赵老师，你说过的，以后你都不会放开我，我不要你为我好，我要你和我在一起。 赵斌摸不到他的脸，只能安抚地摸着他的后脑勺。 收拾完了吗？要不要我帮忙？ 罗明瑶赶紧继续干活，要收的东西不多，衣服一个箱子基本就装好了，只有一件羽绒服再也塞不进去。赵斌说去找个口袋装上提手里。罗明瑶本来还要收拾洗漱用品，赵斌劝他和其他本地同学一样，留着床位和一些日常必需品，毕竟他们两个的事暂时还不能太明目张胆，其他的书啊什么的，大学的就不用再带走，只拿了几本新买的内分泌专科书走。罗明瑶爬上床，看看床上还有没有遗漏的东西，赵斌在下面帮他看有没有其他剩的东西。 瑶瑶，阳台上晾的衣服都是你的吗？ 哎呀， 罗明瑶哎呀一声想起来，昨天晚上回来洗了衣服，而且还是……他赶紧爬下来，然而赵斌已经帮他收了下来，是两条内裤。 你不是昨天才回来吗？ 赵斌脸带疑惑。 怎么两条内裤？ 他突然恍然大悟，揶揄道。 昨天晚上回来就换了两条内裤。瑶瑶，你很想我吗？ 罗明瑶又羞又窘，过去抢自己的东西，赵斌却逗得上瘾了，等他扑过来一把将人抱紧了，唇贴得很紧，问他 说实话是不是像我想的。 罗明瑶被他牢牢抱住，两个人胸口紧贴着，赵斌的腿不怀好意地挤进来，罗明瑶全身一下软了，声音也是又软又羞。 是。